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析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是周末，我们在周末的节目当中会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这些故事真实发生，会让我们对医生和护士的工作多一份理解和支持。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钟艳宇所写的文章，题目呢叫做急救肝硬化老人，男护士一点儿不含糊。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也分内外科，急诊外科的病人很杂，咬伤的、车祸的、外伤的、腹痛的、中毒的、打架的、酗酒的，什么人都有。7月5号，2011年的7月5号，护士们正常6点接班，冲洗全咬伤伤口，注射狂犬疫苗，扎点滴，静脉小壶给药，讲解注意事项，忙得不可开交。23点45分，急诊外科诊区刚刚安静下来，一位痛苦呻吟、面色苍黄、卷曲着上身的60多岁老者，在一对儿女的搀扶下，步履蹒跚地走进急诊。男护士陈子涛看见，快速迎上去，把老人扶到诊床上。有多年急诊经验的曹宝平医生马上过来问诊查体，从上至下查看眼角膜、口腔黏膜、牙床颜色，触摸腹部，听诊前胸后背，叩击肾区。经询问，原来患者已有3年的肝硬化史，胃溃疡病史1年。今天中午老朋友见面，饮酒3两，随即出现上腹不适，休息后也不见缓解，浑身无力，没有呕血，是不是便血没有注意。曹医生默默给出了初步诊断，肝硬化导致的上消化道出血。子涛，出血查看尿便常规，血型初凝血时间便潜血，同时开放静脉。听到曹医生的指令，子涛马上回治疗室准备用药。这个时候曹医生的医嘱单已经开出来，子涛熟练地进行着三查七对。大爷，我先把点滴给您扎上，顺便抽几管血，您别紧张哈。子涛俯身在大爷耳边说着，并且熟练地拿起老人的手，找容易固定的血管。患者的女儿用迟疑的眼光看着子涛，想要说什么又忍住了。陈子涛很熟练地在患者左手扎上套管针，固定抽血，连接输液管，调节速度，一气呵成。这时候患者的女儿终于问出话来，你是护士？陈子涛憨憨一笑，点头作答。22岁的陈子涛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82名护士里3名男护士中最年轻的一位，是医院订单式培养的新模式把他从湖北襄樊职业学校英语护理专业选拔过来的。憨憨真诚的笑容、健康的肤色和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是他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常常被病人误认成医生。通过刚才和曹大夫的简短交流，陈子涛已经知道这位患者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饮食安全和保证休息，以控制病情向更坏的消化道出血方向发展。子涛让患者儿子先陪在身边，轻轻招手把老人的女儿叫到一旁。他说啊，老人现在啊，高度怀疑是因为肝硬化导致的静脉高压、胃底静脉曲张。为了不发生上消化道出血，从现在开始一定不能吃东西啊，禁食。为了防止万一，陈子涛又把相同的话跟老人的儿子嘱咐了一遍，因为他已经经历了几次患者家属不听劝阻，擅自给患者吃东西，导致大出血的事件发生了。晚上，急诊科的病人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忙完一波病人，又一波病人来了。忙得上卫生间的时间都没有。一位头晕的病人轻轻地转过头， 小伙子，我头晕的厉害，你肯定很棒，看见你啊，我就放心了。 这个时候的病人是多么希望得到护士的专业护理以及心理安慰啊。陈子涛对阿姨说，我给您输液了，这药啊治您的头晕，输上液啊就会缓解的。扎完输液，陈子涛继续嘱咐说，我就在附近哈，呼叫器给您放在手边了，有事儿您叫我，我先出去忙，您歇会儿。阿姨的双眼满是感激，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头晕的阿姨精神好多了。陈子涛来到床旁边问，阿姨啊，您头好点了吗？ 好多了，小伙子，你干活真麻利，谢谢你的关心。 哎呀，真的得谢谢你啊。 早上七点钟，陈子涛刚帮忙把从 B 超室检查回来的病人扶上诊床，就听见一声惊恐的声音， 爸爸你怎么了？ 回头一看，肝硬化老人努力坐起，面色苍白，一脸想要呕吐的表情。 坏了， 陈子涛冲到老人身旁，床下肯德基的空盒子映入眼帘，老人女儿哭着喃喃自语说， 我爸爸说饿了非常想吃，我就…… 陈子涛大喊，王老师快过来。这时候老人一口鲜血喷出，陈子涛脖子胸口的衣襟马上被染红了。已经有十几年急诊工作经历的王秋护士是陈子涛的师傅，听到陈子涛的呼声马上赶到，果断指令，快推进抢救室，连接心电监测、血氧监测、呼吸，左右手再开通一条静脉通路，把头偏向一侧，静脉止血药、配血、补液。15分钟之后，老人再次大口大口的呕血，鲜血喷到了参加抢救医护人员的身上、脚上，但是大家浑然不知。突然，失血近500毫升的老人出现心跳加快、出冷汗、烦躁、皮肤湿冷、血压下降。几分钟之后，再一次大量呕血，老人昏厥了过去。陈子豪快速准备放置3枪两囊管的物品，无菌液体、石蜡、棉签、温开水、注射器、弯盘、胶带、手套、手电筒、开口器，检查有效期，检查气囊是不是漏气，清洁皮腔，涂石蜡润滑管最前端，测量长度，整个过程干净利落。实际上同事们理解，作为一名男护士，陈子涛经常挺委屈的，刚走上护士岗位的时候，面对许多质疑的声音，男孩干活粗心大意，哎呀，像静脉输液这样的细活肯定没女孩干得好。陈子涛也没有反驳，只是默默地做好老师交代的每一项工作，细心观察，私底下苦练基本功，如今他已经是医生的得力助手了。已经来院上班的朱继红、苗荣生两位大夫和孙红、赵丽婷还有杨威护士扔下早饭参加到抢救队伍当中，输血、快速补液、静脉小壶止血药、监测生命体征，救治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直到确定老人出血已经止住，陈子涛才走出抢救室，抬头看看头上的表，已经是10点钟了。临床病人的家属翘起大拇指说，这小伙子真胖。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您哈，一定得听医嘱，大夫说什么千万得遵从，不能擅自喂老人吃东西，您瞧这多危险呢。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向您介绍一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故事，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李丽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感谢您让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我爱人老张在我50岁生日的时候送给我一份大礼，这份大礼沉重的让我抱不起放不下。他的体检提示血色素偏低，医生建议复查， 在我生日那天复查诊断结果，白血病。拿着复查报告，我懵了，眼泪无法止住，脑海中一片空白，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当时唯一的感觉是，我家天都塌了。我幻想着这一定是误诊，是一场虚惊。我决定换一家医院重新检查，凌晨就赶到人民医院排队挂号。恰好刘代红医生出专家门诊，从此我们便与他相识。第二天在诊室，我一见到刘大夫，心中马上有了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他断定后肯定地说，是白血病。这种病唯一的治疗方法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的最佳时间是两个月内。刘大夫看我情绪不太好，又单独和我谈话，教我患者和家属该如何调整心态，怎样面对这种疾病，如何进行积极治疗。这一番话让我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并决定陪老张战胜疾病，就在人民医院治疗。在寻找相匹配的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的时候，我们碰到了难题。老张的兄弟突然之间全部消失了，电话不接，登门不开。如果去中华骨髓库寻找，时间又来不及了。在绝望中，我又来找刘代红医生。刘大夫听完我哭诉之后告诉我，人民医院可以做单体培植，可以用你儿子的。我和他谈谈。儿子那时候正在读大学。我儿子说啊，刘大夫您放心，别说是我爸，就是碰到陌生人需要我捐献骨髓，我也会去救他。我儿子的配型很成功，老张身体评估报告基本正常。在老张明确诊断48天后，他入住了人民医院无菌层流室。老张不爱说话，不爱麻烦别人，不管是在无菌层流室里还是在病房里，每一次巡诊查房的时候，刘大夫都要带给他鼓励和信心。在移植手术的前一天，老张突然发烧，高烧40度，我心急如焚。在王玉医生、张申医生的共同努力之下，老张在无菌层流室度过了危险期，转移到了病房继续进行治疗。移植后的病人免疫力非常低，甚至不及新生的婴儿。老张不幸患了肺炎，高烧不退，这会引起脏器衰竭，必须尽快控制高烧。有一种消炎药对这种肺炎十分有效，但属于自费范围。用药前，刘代红医生特意找我征求意见。用药之后，老张很快退烧，病情也有所好转。有一回，刘大夫要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交流会，需要离开医院几天。恰好老张这个时候出现了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刘大夫特意叮嘱我说，放心吧，我也会时刻关注着我的病人。后来我才知道，血研所的医生外出开会都会打电话询问自己所管病人的情况。老张有段时间脾气非常暴躁，常常会莫名其妙的吵闹，对医生、护士、家人都如此，甚至到了不配合治疗的地步。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去搬救兵找刘大夫。也怪，只要刘大夫一到病房，轻轻问一两句，老张就会立刻平静下来，其他的医护人员也不介意老张的无理了。老张移植之后出现了肺炎、出血性膀胱炎等一系列的并发症，经过血研所医生们的精心治疗，护士们的细心呵护，两个月后，老张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可以出院了。而此时的老张有一些不舍，刘大夫留了电话，说随时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老张出院后不久的一天，深夜里头晕发烧，我忐忑不安，给刘大夫打了电话。刘大夫马上说，立即到急诊科输液，到后再给我打电话。到了医院急诊科，老张已经烧到了40度，迷迷糊糊的。刘大夫指导急诊医生把老张的输液输上，两小时之后体温降了下来。期间刘大夫还打电话问老张的体温。我们在惊吓焦虑中度过了一夜，刘医生也一夜没有休息。 出院之后，老张要注射几个疗程的抗复发针剂。我想在老家给老张注射，血研所的护士马上着手，手把手的教我。目前，老张移植后已经5年多了。在这5年当中，刘大夫和血研所的医生们帮助老张一次次度过感染关、排异关，一次次化险为夷。几年相处，我深深的感到刘代红大夫对每一位病人都十分的尊重和关爱。我的家人和亲友都为刘大夫的职业操守、敬业精神和精湛的医术所感佩。患白血病是不幸的，但有幸是我们遇到了刘代红医生和人民医院血研所这个优秀的医护团队。在老张移植手术之后，第三个西方的感恩节，我难抑感恩之情，给刘大夫发了一条短信，说今天是西方国家的感恩节，值此日子，感谢我们家的大恩人刘医生，感谢您让我们公公婆婆重新享受到儿子的孝爱，感谢您让我重新享受到丈夫的关爱，感谢您让我儿子重新享受到父亲的慈爱，更感谢您让我有了一个完整的家，谢谢您，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您的恩德我们将全家终身不忘。刘医生很快就回了一条短信，严重了，职责所在而已，真心愿您全家安康。几年过去了，这条短信至今仍然收藏在我的手机当中。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老年医院由王磊和臧传义所写的文章，题目叫做我和刚子一家的急诊情缘，我们来听听这篇文章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快帮忙，我冲着急诊室的同伴们喊着，护士小陈、小朱闻声飞快地从急诊室里跑了出来，掀开门帘接过担架车，将郭阿姨送往急诊室抢救。小陈迎着面看到我，问道：臧大夫，今天外科不是您值班啊，都这么晚了，您怎么过来了？这是您亲戚吗？我冲小陈说：不是，以后再和你详说，今天谁值班啊？你们赶紧查看一下老人的血压和其他情况，老人啊在家摔倒了，可能是股粗隆间骨折，我马上过来。好，看着小张他们为老人测量脉搏、血压、呼吸，我回身拍了拍身边急得满头大汗的吴刚，我去换白衣，马上回来，放心吧，郭阿姨她一定会没事的。吴刚点了点头说：臧大夫，我的命就是你救的，我信得过你。我奔跑着去换上白衣，赶了回来。怎么样，小陈？血压偏高，已经服用了降压药，阿姨一直说疼，等她情况稳定下来就拍片。很快经过紧张忙碌和检查，确认郭阿姨是股粗隆间骨折。我把吴刚拉到一边商量：刚子，尽快安排郭阿姨住院吧，从急诊转到我们科，尽快手术。刚子没有迟疑，说：我都听您的，哥，我妈就交给你了。感受到这个憨直的汉子对我无条件的信任，我的思绪仿佛回到了2年前和他认识的那一天。那是9月1天的傍晚，救护车的笛声由远而近，紧接着听着嘈杂的人声和车轱辘声。大夫，护士，快点，救命啊！只见999急救车送来一位周身是血、神志不清、躁动不安的伤者。经过简单的询问病史，得知患者名字叫吴刚，45岁，在施工过程中不慎从3米高的地方掉了下来，左侧肢体着地，头部撞到钢管上，当时昏迷，受伤大约有半个小时了。在急诊科主任和我的指挥下，大家迅速为患者测量血压，建立静脉通道，做心电监护。血压200、110，心率每分钟120次。接诊护士马上报告说：马上点甘露醇，下尿管，记出入量。患者仍然呼吸急促，躁动不安，口腔、鼻腔、外耳道不断地流出血性液体， 瞳孔缩小，对光反应迟钝，呼之不应，左小腿肿胀，有异常活动。安定十号科入户，家属帮助约束病人，以免坠床，请麻醉科的医生做好插管准备，请脑外科、骨科会诊。我一边指挥着，一边和一起值班的杨医生争分夺秒地抢救着。急诊的夏主任一边指挥着急诊内科的大夫，一边麻利儿地和曹大夫协助管理呼吸。很快，麻醉科的高医生周医生提着急救箱飞跑着赶到急诊室，打开急救箱，取出喉镜和其他插管设备，先用呼吸器吸出口腔的血液，然后抬起下颌插入喉镜，经喉镜插入气管插管，接上氧气，捏气囊，整个过程非常顺利，一气呵成。这时，脑外科李主任从家里赶到急诊，简单的询问了病史，并听取了汇报，抢救经过，考虑到颅脑损伤、颅底骨折、颅内出血，认为必须让病人镇静、制动，然后尽快拍头颅 CT 拍片，尽快确诊，建议戴冰帽。骨科的唐医生、王医生还有梁医生陆陆续续赶到医院，由于考虑到可能有骨折的情况，有人打水，有人抱腿，有人铺石膏，有人缠绷带，大家七手八脚，很快将左下肢固定下来。经过半个小时紧张而有序的抢救，吴刚安静了，血压恢复到140/90，心率每分钟90次，瞳孔恢复正常大小，对光反射灵敏，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联系放射科，准备行 CT、X 光检查。所有的护士应声动手，有的推车，有的捏气囊，有的举着点滴瓶，有的提着监护仪，和其他人走在车的两旁，以防吴刚再次躁动跌落下地。 CT 室的门敞开着，技术人员等候在门口，大家把病人抬上 CT 床，定位拍照开始了。做完 CT 又转到隔壁 X 线室，从电脑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吴刚确实有颅底骨折、脑出血，左侧的颈腓骨中段粉碎性骨折。顺利的做完必要的检查，我们把吴刚安全的运回急诊抢救室，结合检查结果马上讨论。颅底骨折、脑出血诊断成立，建议继续观察，脱水、降颅压、镇静、止血、抗感染等治疗，定期复查 CT， 如果颅内继续出血必须开颅手术。李主任马上说道。麻醉师们也说，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呼吸道通畅，有自主呼吸，气管插管维持一天以观察病情。我说，左侧的粉碎性骨折目前已经做了石膏的固定，等病情平稳之后考虑行切开复位固定手术治疗。夏主任说，尽管病情已经稳定了，但是也有可能反复，建议今天晚上急诊留观吧。三天之后，吴光病情平稳，转入我所在的骨医科，经过积极准备，我带着骨医科全体医护人员为他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两周，他平安出院。出院的时候，刚子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桑大哥，没你们这么帮我，就没有我的今天。刚子的妈妈郭阿姨也拽着我的手说，小桑啊，谢谢你们救了我这孩子，以后你也别见外，常来郭阿姨家坐坐吧。确实，时间不长的接触让我和吴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虽然忙得没时间去他们家里坐坐，但我和吴刚却成为工作外的朋友。我还记得他出院之后不久的一天，在我快下班的时候，他赶到我们医院，背了一大兜子李子。他憨憨地笑着说，大哥，我给你们送点李子，自己家摘的，新下来的，没农药啊，你可千万得收下，这不算红包，就是家里人吃的东西，肯定啊不违反你们的规定。我妈说了，要是你们不收下，今天就不让我回家。我看着他诚恳的目光，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我知道今天这礼物我不能不收，这是吴刚和郭阿姨的一片心意。我接过了这沉甸甸的礼物，晚上又请吴刚吃了顿饭。几个月之后，我下班之后带着媳妇儿去了吴刚工作的地方，也为他带去了我家乡的特产。此后逢年过节，我们总会通个电话，他问候问候我，我问候问候他和郭阿姨，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直到2010年年底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万没想到的电话。大哥，我是吴刚，我妈在家摔倒了，不能动了，这可怎么办呢？您快来看看吧。想到这个坚强的汉子自己受伤的时候都没喊过一个疼字，这会儿急得都要哭了。 我心里一阵发酸。按照规定，医院没有出诊的惯例，但是面对刚子的信任，我没有犹豫，问好刚子的住址，打了个车就赶过去了。到家一看，郭阿姨倒在地上，谁也不让碰，很是痛苦。刚子急得在地上团团直转。我详细询问了受伤经过，得知郭阿姨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左髋先着地，感觉咔吧一声，剧烈疼痛，不敢动了。我琢磨着她可能是骨折了，我先让郭阿姨躺平，自己牵着阿姨的左下肢，指挥着大家把她抬到床上。我仔细的检查起来，左髋部肿胀压痛，左下肢短缩外旋畸形，有异常活动，骨擦杆和骨擦音都有，初步判断是骨折。看着不知如何是好的刚子，我拿定主意，马上联系了999急救中心。半个小时之后，我指挥着一行人将郭阿姨抬上担架，来到我们医院急诊。因为郭阿姨平时本来就有高血压等症状，我担心会有其他意外发生。由于我比较了解情况，就主动请缨参加了抢救。拍完片子之后，我的判断被证实，是左骨骨粗隆间骨折。我暗自叹道，想想郭阿姨一直招呼我去他们家里坐坐，这回还真应验了。可是啊，这赶上了郭阿姨出了这样的事故。我看着眼前对我无比信任的刚子说，刚子放心，我们尽快做手术，我们一定能治好郭阿姨。80多岁的郭阿姨手术风险确实不小，但我知道自己不能辜负刚子的信任。我立即联合内科、手术室、麻醉科认真讨论病情，制定了严密的手术方案。手术成功了，郭阿姨恢复得良好，精神状态良好，疼痛症状明显减轻。我对守在床边不眠不休照顾郭阿姨的刚子说，刚子，这回踏实了吧，郭阿姨她没事了啊。刚子冲我又憨憨的笑了说，哥，谢谢你。他那真诚的笑容让我一下子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我坚信和患者的每一份缘分都值得珍惜。